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以喘息而奔驰的马队门士，以踢发火花的马队门士，以早晨出击卷起尘埃攻入敌围的马队门士。人对于主却是孤恩的，他自己对那孤恩却是见证的，他对于财产却是酷好的，难道他不知道吗？当坟中的朽骨被揭发，胸中的秘密被显示的时候，在那日，他们的主却是撤之他们的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